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咧收睇《风云歌》，咁多谢各位嘅支持啦。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呢个巴拿马运河啊个问题啊。隨住呢個李嘉誠先生領導嘅長和咧，係遭到啊，係中國嘅戰狼同埋中國香港特區啊嘅極端親中分子咧嘅大批判咧，不但文革式咧係話要咧係拘捕啊，係用呢個國安法啊23条啊要拉要鎖嘅時候咧，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咧就一聲唔出，費事同啲 bullshit 就嚴正宣布喺本月底。至到四月中是长达2个星期派出直升机运输机同巴拿马的国防部合作就展开联合军演。我告诉你的详情啊，这个呢都不需要美国联邦的国防部出声，而只不过是地方的南方司令部简称 US Southern Command, 就严正宣布是属于南方司令部名下的三架叫UH-60 Black Hawk, 哇犀利啊，黑鹰直升机，一架 HH-60 医疗后运送的叫做黑鹰直升机，同埋两架 C-17 叫做 Global Master, 全球霸王运输机，将会听住啊，运载军用物资同埋军事人员前往巴拿马，同巴拿马军方联合演习，系嘛？黑鹰直升机呢就将会将啲美军建筑材料、医疗用品、发电机等设备咧，系运到边远地区。咁啊，巴拿马咧嗰边咧，亦都系非常之配合，系嘛？就今次咧，就接纳由美军精锐第七特种作战群啊，吓嚟到巴拿马咧，亲自咧系训练巴拿马多个专责边境安全同埋反恐单位嘅军事人员。加强美国和巴拿马军队共同打击跨国犯罪组织，以及听住维护巴拿马运河区域安全。啊，这个紧要了，是吧？不但是这样，在这个联合军演之后，美国国防部长海格斯四月呢是会访问巴拿马，并且进一步和巴拿马总统呢穆里诺商讨巴拿马运河区域关于国防安全的问题。以及擴大兩國軍事合作。訪問期間呢，亦都係正值啊呢個美巴兩國係軍事聯合匯演嘅時候，即係人哋係唔會得把口講啊！即係美國而家咧係做俾你睇啦。嗱，呢個咧準備係點咧？你再阿支阿佐咧，呢頭如果長和唔同啊，美國嘅呢個貝羅德啊正式履行協議咧，同埋意大利嘅 Aponte 嘅話咧。就美国必定出手，系嘛？咁啊，呢个必定出手系点咧？啊，咁啊，当然咧就系要李嘉诚先生嘅长和，必定咧系要遵照在商言商嘅原则啊，就咧履行呢个协议，相信咧系冇一乜嘢悬念嘅。但系另一方面啊，咁中国啊嘅《环球时报》啊，中国第一财子主笔咧就胡锡进咧正如我哋介绍过啦，佢啲文章咧。他就呼吁，他说呼吁李嘉诚两仔爷长和不妨挺起腰杆，勇敢与美国进行周旋。即是说呢，叫你们叫你李嘉诚啊是行去前线同美国进行周旋。不是我啊，是吧，亦都不是中国特区政府啊。那么怎样啊挺起腰杆同美国进行周旋呢？那么嗱，你在三月初，是吧，三月十二号在非洲有一个小国叫尼日尔。尼日尔这些这第三世界黑人国，不是尼日利亚 Nigeria, 你听过啦。尼日尔你不知道在哪里，用放大镜都找不到的。尼日尔的非洲黑人政府呢就竟然是驱逐中石油三名高管，限他们48小时离境，并且呢关闭一间叫做尼亚美阳光的中资豪华酒店。就控告咧，呢間酒店咧係門税同埋歧視，就只係准咧白人同埋華人入去，就唔俾黑人幫襯。咁咧全部沒收咩咧？ 就中国援助的这个中石油在那里投资的46亿美元，加埋呢同埋援助的4亿美元，总共50亿美元呢就全部泡汤。咁呢个尼日尔呢个呢没收中石油这个援助同埋赶走中石油高管的呢就是是最近发生的。咁你说如果听啊胡锡进讲是挺起腰杆勇敢同美国进行周旋的话呢咁中石油嗰边呢就咁样呢就俾人拘捕同埋呢赶返返去。你係冇办法同美国进行周旋。除非係点呢实践呢个吴京嗰套戏叫战狼派对中国军队同埋战舰即刻开去非洲呢係嚟到保障中石油嘅国有财产。嗱换言之不妨挺起腰杆勇敢与美国进行周旋，我哋用中国电影银幕版呢个叫吴京战狼嘅先例呢你都要帮李嘉诚两仔爷喺巴拿马点样挺起腰杆同美国周旋啊？你系咪应该派出战狼同埋派出中国海军红海行动巴拿马运河系嘛？你要俾啲即系俾同佢打下气啊，或者讲驻港解放军诸如此类，我唔知啦，系嘛？你叫李嘉诚两仔爷挺起腰杆勇敢对美国进行周旋，你有军事保护啊，中国嘅战狼支持咧，我相信咧。他哋一定会落雨啦！两仔爷直情飞去巴拿马运河港口啊，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都得，同你美军死过系咪啊？如果你冇呢啲嘢 back up 咧，你尼日尔啊、中石油嗰几个共党高官啊，都冇办法周旋而乖乖束手就擒啦，然后接受尼日尔嘅辱华大行动，系惨遭驱逐出境啦。你喺境内嘅嗰啲石油设施同埋豪华酒店咧，就俾一个非洲咁嘅军事三流政府咧，系掠夺啦。嗱，你冇唔走啊？唔走就拉人封艇。你都知道尼日尔啊，非洲国家嗰啲监狱啊，系啲乜嘢五星酒店嘅环境啊？嗱，所以咧呢啲就系、我都话，我听到阿胡锡进哥哥咁讲，叫你不妨挺起腰杆。勇敢与美国周旋，我都知道呢位才子心里面想乜嘢，我都好嘢啊！即系呢只咧高级黑啊，同埋低级红啊，讲出嚟咧，即系恶作剧，唔可以咁讲，吓、好有智慧。嗱、你不如咧，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以《环球时报》啊，喺呢一条社论咧，系攞嚟做行动方针。嗱、佢而家叫李嘉诚挺起腰杆，勇敢与美国进行周旋，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喺后面 back up。因为李嘉诚都交咗好多税，佢系香港直根一间大企业，嗱点样啊同佢美国进行周旋呢？如果李嘉诚系拒绝交出呢个巴拿马运河港嘅话，俾你听有咩后果啊？嗱，而家美国兵临城下，讲到明军演啊，你两仔爷唔去到巴拿马都好咧 ，Donald Trump 即刻宣布制裁长和同埋咧李氏家族，咁啊制裁咗之后又点咧？你就睇下。林郑月娥先例，香港嘅 HSBC 汇丰银行首先冻结呢个李嘉诚个所有嘅户口同埋业务往来，佢嗰度数以十亿计嘅存款或者其他长和透过 HSBC 几十年嘅业务咧，系即刻终止。跟住咧，佢两仔嘢系连信用卡都冇Visa 卡Master 卡American Express。喂，嗰阵时如果李嘉诚，转头问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你会唔会是昂首挺胸去支持中国香港长和同美国嘅川普周旋到底咧？你梗系唔会啦，你第一个缩啦，中国银行系咪啊？啱唔啱？因为你嘅撑亲李嘉诚，你中国银行、中建行喺美国即刻俾人全部扫把，所以咧啲中国人得把口咧你无论你跟住你睇一睇咧，睇嗰啲大戏就知啊，跟住你点样撑落去你叫啊？即刻咧系制裁而且咧全世界美国、欧洲、英国都入唔到境，因为英国同美国五眼联盟。我无论你揸英国护照定加拿大护照，今日开始你即使放佢入境，喂，佢喺英国仲有水同埋电。一旦制裁，这个 Donald Trump 即刻向呢个司纪贤啊，喺呢个头号侵犯咧系施压。嗱，我命令你即刻咧冻结，我而家制裁紧长和，你冻结紧佢海外所有呢啲买入啲水啊，同埋电啊，咩老人院嘅资产，李嘉诚两仔爷一夜之间财产会化为乌有，净系对住香港长江一号同埋二号 同埋嗰扎咧百佳咧喺度咧对住喊都无谓。咁嗰阵时，请问，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有咩计划啊？去支持呢一位咧长期嘅纳税人，你讲啊，你无妨讲啊。如果我系阿李生，系咪啊？得啊，我上啊，我同你上啊。跟住你有咩 back up 打仗啊嘛？打仗你梗系讲后期 logistic 同埋海陆空三军掩护啊嘛。你唔好听嗰啲亲中极端分子上啊，你去啊。啊，佢梗系唔去啦，佢梗系继续喺香港嘅饮饮食食口腔期啦。你死你嘅事啊！嗱，而家你睇睇都证明李嘉诚嘅行为系非常之有智慧，系嘛？呢个得，你叫我放弃啊嘛？你中国同埋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你提出咩条件喺后面 back up 我，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首先咧，你提及嗰个尼日尔军政府，只系2023年上台嘅一个非洲嘅小国，第三世界里边咧名不经传，同埋咧个经济生产啊嗰、那个范围咧，同埋嗰个体量咧系好低嘅。咁啊嗱，据我讲翻呢单新闻先，据传媒报道咧，呢、這个尼日尔政府指控啊。中国的中石化人员呢个人工呢就是高过本地人的三四倍。而且他们那间什么阳光酒店呢行歧视政策不给本地人进入去里面。啊啊、说他呢是滥用禁令。而且呢就还有指控他们报税作假，就是中石化，所以驱逐人员、啊啊。你听完这些事之后呢你会发现很奇怪。咁啊，如果咁嘅角度嚟讲，咁呢个尼日尔政府系咪唯利是图咧？就即系为咗收多啲税咧，就指控中石化就弄虚作假啦，报税，跟住又话中石化高管人工高过尼日尔嘅本地人啦，要求咧本地人咧同工同酬啦。咁于是乎咧，嗱，其实佢个罪名唔轻嘅，而且佢仲要驱逐中石化嘅高管人员。其实呢啲话国企嚟噶嘛，国企即系代表官方啦。系嘛？咁嘅情况之下，系咪严重过李嘉诚卖43个港口呢？因为起码李嘉诚先生嘅场和系佢冇做过驱逐中国人员啦，亦都冇指控被指控话有歧视性做法同埋滥用禁令。但系咧，你见到一个星期之前发生嘅事咧，到而家啲中国嘅网红 KOL 咧，好似咧闻所未闻，全部咧鸦雀无声。对于呢、這个。唔止系丧权辱国，系近乎咧呢、這个即系侮辱中国人咧嘅尼日尔政府咧，系完全冇行动。但系记住喎，呢、這个只系非洲里边一个内陆、 啊， 完全系唔知喺边嘅细国。 阴公啊！ 堂堂中国嘅大国都冇行动，连 你话 你陶生，你话唔系净系得把口，如果有得把口咧，我都拍手掌。啊、你睇下。呢、這个 都冇啊！ 咩司马南啊？咩 司马南周身唔掂啊！俾人追 胡石俊系咁又系胡石俊啦、啊，完全咧冇提过呢个尼日尔政府啊！呢啲咁嘅歧视中国嘅行为，咁点解？ 阴公啊！呢、這个世界咧，辱华咧就好正常噶啦。你话俾日本嗰啲酒店辱华，日本政府辱华，美国佬辱华咧，中国人心甘命抵啊！而家俾个非洲三流黑鬼小国辱华、啊。呢、這个侮辱性咧系强烈十倍啊！仲有你唔敢出声、啊，你唔敢抵制尼日尔啊嗰啲货品、啊，系嘛？你唔敢咧派战狼、啊，啲工联会小花唔敢咧系拉大队走去啊！尼日尔驻香港唔知揾咗边个咧啊？江湖大佬做嘅叫做名誉总领事领事馆门口啊！啊嗰啲酒店啊嗰啲 service apartment 唔知几多间房喺门口拉横额哇！系、啊、嘛？非洲啊，喂大佬！你淨係廣州啊，你都有非洲好多啲黑人學生咧，一人攬住條女喎，仲生埋仔喎。喂，中國人咧係對於非洲咧呢20年啊，一帶一路啊，嘔心瀝血啊，係支持咗好多喎，包括啲精蟲喎。你而家咁樣俾佢啊，係辱華咧，完全唔出聲嚇，仲咧挺起腰杆咧，你同對。尼日尔咧，你都冇办法进行周旋，你点样同美国挺起腰杆啊？阿哥系咪啊？嗱，我举近啲嘅例啦，挺起腰杆同美国进行周旋啦、啊。啊，美国咧强啊，啊英国渣啦啩，三流国家啦，经济破产啦，啲嘢唔好食啦，系嘛？天气阴暗啦，啊，同埋咧呢个周身债啦，英国咧系嘛？ 仲要走去中國嗰度，最近揾咗個黑人外交大臣啊，去黑食黑咗6亿啊呢個英鎊嘅貿易翻嚟啊！英國而家都黑緊你中國香港特區喎，就係呢個中國香港特區政府駐倫敦經貿辦啊，呢個高層人員袁松標咧，就係俾美國欺凌緊喎，話佢進行間諜行為啊，係嘛？咁啊，當記者問啊，因為發現袁松標咧喺好多年前咧同現時嘅中國香港特首啊李家超曾經去澳洲咧係一齊喺行政管理嗰度集訓。同班好同學影嗰張合照啊！咁你中國香港特區點樣挺起腰杆撐啊？彪哥咧冇啊！啊李家超話：我同佢唔熟噶噃，我對佢嘅印象僅限於睇到呢張相，好似有啲模糊啊！你點樣啊？嚇、啊！要叫袁松彪挺起腰杆啊，係勇敢同英帝國主義殖民前宗主啊嚇嘅法官周旋到底咧？系嘛？1967年咧，嗰场大暴动就有啦。当时香港殖民地嘅法官，包括杨铁良等等啊，系判处嗰啲左派暴徒啊，即系放炸弹嗰啲咧啊，入狱啊，紧急法例啊。嗰时就惨遭啊，即系啲法官就香港嘅爱国同胞喺法庭指住啲法官话：，系嘛？你呢只黄皮狗，你哋只有法西斯嘅法律，你哋冇中国人民嘅法律。然后即场咧系加监啊，系3个月，话佢哋藐视法庭，呢啲咧就系挺直腰杆，勇敢同英国帝国殖民主义咧系进行周旋啦。而家你全部冇行为，净系得把口啊，就要拉要锁，系嘛？嗱咁而家嗱，如果你是父子，夹住喺中间，你话咧唔可以跪美国，而家美国出动啊！Black Hawk 直升机，你叫佢唔好跪，唔该你咧，系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派喺美国经贸处啊，嗰度派官员啊，系落去巴拿马派定先，同长和嗰度嘅办事处，再兼同中国军方联络，睇下一步有啲乜嘢红海或者咧巴拿马运河嘅行动，好嘛？ 嗱，当然啦，我觉得中国嘅尊严咧就不容侵犯。因为尼日尔的国家恶名昭彰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较早之前有2名中国公民就被绑架。跟着再早前在去年这个有武装组织就要求中国就放弃一笔4亿美元的贷款。 阴公。 喂你想想这些是不是唯利是图啊这些是不是置中国的这个利益于不顾啊为什么一个这样的国家呢可以发生啲咁嘅事，对中国人系伤害，亦都要中国咧啊借咗钱唔还。咁于是乎，你话呢啲国家你又唔去针对，你又唔去咧出军队，又唔派战狼过去咧就拯救嗰啲中石化嘅高级人员。咁呢啲但系做对李嘉诚咧就做到足喎，啊对李嘉诚咧就口诛笔伐喎，争啲话要拉人封艇喎。 嗱咁样啦，你而家咧叫李嘉诚挺起腰杆，勇敢同美国进行周旋，唔好跪美国啊嘛，系咪？而家美国而家出动 Black Hawk 咧，系准备摊牌啊嘛，咁嗰啲咧系叫李嘉诚同埋长和啊，系坚决同美国佬斗到底嗰啲咧，嗰啲咧香港嘅中国人啊，同埋嗰啲咁嘅社会名人啊、社团呢啲，不妨咧夹钱咧大公报埋一个全版，你要叫联署先得噶嘛。将你哋嘅姓名啊，同埋保号公司啊，同埋列出嚟。如果李嘉诚两者爷要制裁咧，你哋联署支持佢啊，系怼美国嘅咧，就一齐制裁，好唔好啊？以示你个诚意，你唔好好似啲小粉红而家啲中国人咁打咧，你就上去打，我喺后边呐喊。你自己个仔啊，喺美国读紧书嘅咧，你又唔 call 翻嚟。嗱，司马南点解啊，系惨遭中国追税900万人？然后中国人民在网络大为拍手呢拍手啊司马南平时就在前面挺直腰杆反美先锋、啊、他有句名言、啊啊、反美是工作、啊、留美呢就住在美国是生活、啊、他被揭发在美国有房地产、啊啊、跟着巴口呢就说美国点衰点衰啊中国点样样、啊、东升西降 啊， 啊这个有这样的爱国大喉舌呢啊，应该咧，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啊嘅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一早就应该邀请蔡若啊呢、这个司马南啊嚟香港嘅中学啊 是去讲授这个习近平思想呢，是吧？好彩你冇，而家呢这个民族大英雄呢在大陆被人追税900万。然后大陆人民一片叫好，话抵 Q 你死。哎呀阴公咯。是吧？人家司马南教你13亿人怎样昂首挺胸反美的嘛。而家佢俾人搞，点解啲中国人话佢抵死呢？系嘛？就是因为话呢条友咧，第一有几千万 fans， 第二咧叫食爱国饭，第三爱国唔系免死金牌，第四唔知道你最近你衰啲乜嘢，系喐你900万咧系湿湿碎，系嘛？再还抗咧，怼埋你司马南咧，表示认罪，做晒契弟，系我唔上诉，我有罪，我有错，系咪啊？咁啊，会唔会系得而家系杀一个司马南嚟到讨好 Donald Trump 咧？交头名状咧，我认为都有可能。所以大陆嗰啲政治啊，系好复杂噶。下边嗰啲中国人喐两张嘴皮，叫你啲咁嘅香港商人去死，我谂咧，即系就算李生啊个孙啊，系嘛，今年得35岁啊，都遗传咗啲 I Q。 嗱，今次咧 唔会落答啦。 嗱，今次个情况都几诡异嘅。虽然网络上面有啲网红啊，或者中国官方大公报啊，就转载咗啲文章，就批判啊李嘉诚先生。但系你见到咧，香港特区政府嘅李家超同埋汤家骅咧，就都好审慎啊，暂时咧冇表态。咁啊，去到亲中爱国阵营咧，嗱，照计大公文会喐咗手咧。就工联会和民建联就接力上的。咁应该会去到呢个长江大厦呢出面举牌，或者所谓呢日日都嚟啊去示威嘅。咁但係到佢哋都唔喐手喎，唔喐手咁点解啦，我就諗咗好多日嘅。照计呢就应该起码都打下卡啊，或者係博下头条啊，献下钟啦。咁但如果唔喐呢，咁就可能呢上面嗌住叫佢哋呢啊，唔好喐， 咁点得啊？ 啊，睇定啲先。 我上边叫你喐啊喐，上边叫你唔喐，你系一个中国人嚟噶嘛？你有血性噶嘛？乜你嗰啲爱国心系上边上链噶？一上链你就发作，唔上链你就咧啊收声啊，系嘛？你系人定系机器咧？咁系咪啊？当然呢分钟唔搞咧，下分一分钟未必。嗱，而家讲而家长和就咁样嘅，佢个处境即系香港1842年开埠以来啊，商界嘅第一先例。就是如果他呢即是听了中国侯氏所讲要同美国进行周旋呢，他即刻呢玩完全球的业务呢即刻可以化为乌有被美国制裁。HSBC 是不会同你顶，中国银行不会同你顶。但如果你根据大公报的4篇大批判的文章，就说他呢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并且指使这个警察出身的特首李家超喐手。李家超我相信呢佢唔係傻嘅。佢始终係华人毕业，同埋呢喺澳洲度受过份。佢前面有一件叫林郑月娥。林郑月娥点解衰呢？点解捞得一任呢？就係佢呢个送中法。送中法你搞到100万200万人呢，搞到香港今日一个咁辉煌嘅局面呢，系人都知道佢当初放消息话系中国支持佢送中。结果由中国驻伦敦大使列刘晓明严正宣示向 BBC， 送中唔关中央嘅指示，系你自己嘅做法。于是点啊？林郑月娥孭只黑锅咯。而家有人叫你用国安法去拉人，嗱，我话用国安法拉人系点啊？ 嗯， 根据黎智英个先例，先派起码200人，朝头早5:30去搜查总部。然后走去5:30走去呢豪宅嗰度拉人。拉咗之后呢不准保释，梗係不准保释啦。然后慢慢调查同埋蒐集证据。你以黎智英案嗰处呢就扣留咗3年多先至开始审讯。嗱，如果你话动用国安法呢就会系咁。即刻呢喺黎智国拘留所同或者系赤柱见人。嗱，你敢唔敢做？有啲亲中人士叫你咁做，危害经济安全，系嘛？ 嗱，如果你讲到咧， 23条， 林郑 月 娥嘅例子，到而家我都仲系唔明嘅，因为咧， 我明啊， 如果叫李嘉诚同美国挺身而出去周旋，咁点解当制裁林郑月娥，我指美国啊嘅时候，中国银行咧冇挺身而出同美国周旋咧？ 计彩你都傻啊 ！HSBC 唔出粮俾林郑月娥，咁中国银行可以出粮俾佢噶嘛？ 系啊 ，Visa、Master 唔出呢个信用卡，银通可以出噶嘛？系嘛？咁林郑月娥使乜喺屋企数银纸啫？你有中国庞大嘅金融体系去支持佢，咁点解中国银行唔得罪美国，唔挺身而出同美国周旋咧？咁呢个我又系谂唔明咯，系咪？ 啊，谂唔明，我谂得明，因为佢哋系中国人 ，OK， 中国人把口做战狼啊，最叻吓。我话讲到三样咧，系个个无外国。第一，自己条命；第二，自己啲钱；第三，自己啲仔女。OK， 嗱，而家咧讲翻啦，好个悬念就系45日咧，你一定要 complete 个 deal。如果你唔 complete 嘅话，就要讲点解。而家三方面，美国贝罗德啊，呢个就系中国香港嘅长王。同埋意大利嘅呢個 Aponte 呢個咧航運巨子 MSC 豪華遊輪呢間嘢咧好出名嘅，5、6、7月咧你遊親地中海啊，嗰啲合家歡啊嗰啲咧，一定係幫襯 MSC。好多香港嘅朋友咧，我諗都去過。咁如果你話是但一間 pull out 咧，係對個商譽係一個重大嘅打擊，尤其而家風頭火勢 ，Donald Trump 喺度，我嘅虎視眈眈，你唔敢咧 pull out。咁所以好多人咧就原來如夢初醒，就諗翻李嘉誠先生自從2015年啊呢個所謂嘅十年部署，係一步步啊，自從咧慘遭中國警告別讓李嘉誠跑了，佢就好預見咧一場風暴即刻嚟，然後咧出售中環中心，然後長和同埋場地分拆，喺安曼群島註冊。而家你係整到一間咧係安曼群島註冊嘅外國公司，要同三間，要同另外兩間美國同埋意大利嘅國際財團喺度咧係出手，你中國香港都有呢個咧長臂管理，呢、這個證明佢咧十年個部署非常之明智。呢、這個咧有一位現代嘅哲學家，佢係一個斯洛文尼亞，佢個名叫席塞克斯錫，佢最近一本新書咧係出版。叫做 too late to awaken， 叫做咧叫醒啊，已经啊系太迟啊 ，too late to awaken。佢呢本书咧重点就针对抨击啊欧盟政府同埋美国。佢话一连串危机30年来，你咧明欧洲明明见得到个风暴系嚟紧嘅，好似今日嘅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好似咧即将发生嘅台海战争，好似咧系好多啲譬如话环保嘅危机。呢啲威胁人类生存同埋世界和平嘅重大危机咧，吓冰冻三尺，绝对唔系突然间发生嘅。我就算日本吓嗰个叫北海道嗰个板块大断裂嘅大地震咧，日本嘅地震监察局一早已经监察到喺度睇紧嗰个板块嘅移动。所以呢本书佢 too late to awaken， 佢话搞到你而家嗰个副题啊，点解而家呢个世界冇 future 睇唔到嘅前景咧？就系包括奥巴马、拜登。同埋歐盟呢啲國家嘅領袖在內，佢哋有一種咧懶惰症，佢哋咧明知道危機即將咧係發生，包括呢個德國女總理默克萊夫人就係坐喺度唔部署，乜都唔做，佢哋嗰種懶惰啊，就係諗住係嘛，我哋一吹下水就得噶啦，呢個咧對於呢個咧恐怖主義啊，係嘛，次次咧出嚟襲擊啊，查理周刊漫畫嗰度咧係公然殺死法國嘅漫畫家。法国嘅社会党啊，呢个左翼嘅总统咧，奥朗德啊，净系识得同成班人手牵手行出嚟啊，系点烛光？你明知道欧洲伊斯兰化之后嗰个恐怖主义咧，系会咧一定会加剧啊！仲有佢讲到呢个阿桑奇嘅爆料危机啊，系嘛？俄罗斯2008年啊，侵略格鲁吉亚2014年克里米亚，个危机系嚟紧噶。你美國嗰啲拜登、奧巴馬完全坐喺度，佢冇嘢做得到，或者做嘢唔夠，淨係拜登淨係話嗱，我而家收到情報啊，佢哋就快喐呢個烏克蘭啊！你係美國總統啊，而家你唔係天文台啊！你明知佢就嚟喐烏克蘭，點解 ？Why have you not done anything to prevent it？ 我冇啊，呢個叫 too late to awaken。但係李嘉誠唔同，我哋香港人出到一個咧咁英明嘅領袖，喺10年前已經預見危機。所以呢啲歐盟啊，呢啲包括英國首相啊、德國總理啊、美國民主黨總統，加加埋埋啊，佢哋嘅智慧啊，係不及李嘉誠十分之一。李嘉誠一啲都唔 too late to awaken。The old man has waken long time ago。佢已經10年前已經醒咗，一聲都唔出， 冇大愛包容，冇 DEI， 冇喺國內嗰度咧推行變性，冇喺個長和集團開一個第三次所，冇咧宣布長和集團優先咧係要僱用黑人、少數族裔、單親母親同埋變性人士，佢咧係默默咧係部署佢個資產轉移。呢啲就係第一流嘅政治家的風 范。如果有香港人咧跟隨阿李生嘅步伐咧，我相信已經避過中國大陸嘅房地產一劫。仲有咧喺香港，佢沽中環中心嘅時候，如果你跟住咧啊出售你嘅物業咧，我相信你都避咗近年咧跌咗20-30% 嘅呢啲咁嘅虧蝕。咁啊，仲有喺2015年嘅時候咧，別讓李嘉誠跑了呢個言論咧，其實跟住隨之而來咧就係有。另外八個字叫做與其挽留不如目送，即是說呢你挽留李嘉誠做什麼，他這個根本就不愛國，或者他根本就不在意在中國的投資，他想著寧願投資英國啊或者其他國家歐洲的地方，那不如送他一程啦，目送他嘛。那既然是這樣，那今時今日李生他賣了這個43個港口關你什麼事呢？你都目送， 跟著 10年前你都目送了他走啦，是不是 2019年、2010年他雖然捐了1億給這個警方，跟住捐了很多粒錢給中國香港大學醫學院，但你中國香港的親中組織說他是李黃瓜、曱甴王，這些如果 too late to awaken 就是白痴了，我身家性命會放在這裡、啊、你現在十年這個跡象，這個文革的個遺傳基因咪好似日本大地震咁，嗰啲板块喺度喐下喐下，即将系2025年7月5日啊，系大灾难咯！嗰啲预言家系嘛，五个字叫契弟走得摩啦，啱唔啱啊？ 系 系嘛？你而家叫我啊吓挺起腰杆同美国进行周旋，系嘛？好唔好笑啲啊？系咪啊？咁而家点先？喂，而家美国佬派兵喎、啊，咁点啊？咁点先？嗱，我支持啊，系嘛？ 仲有啊，巴拿馬都係養唔熟噶。佢今年2月已經退出一帶一路倡議啦。對中國嘅態度係嘛？咁你既然咁唔妥啊 ，Donald Trump， 你不如唔妥埋呢個巴拿馬政府啦。佢都唔係好人啦，係咪啊？ 你唔好俾全世界 退出一帶一路啊！ 你唔好俾全世界睇到你呢個民族啊，係對待鬼佬啊外國咧，你就腳軟，閂埋門，冚翻你自己啲黃。连嗰啲咁嘅所谓嘅同胞，你就咁辣手，你唔好睇俾西方人睇死你呢个基因啦，好唔好？ 最近咧就有中国嘅军舰咧就去到塔斯曼尼亚啊岛，同埋咧澳洲中间咧， 咁啊兜咗一圈嘅， 兜咗个圈啊，引起纽西兰啊同埋澳洲当局嘅关注，咁啊好威武啦，咁不如咁啦， 你而家兜一圈， 不如驶去巴拿马运河嗰边。啊、你派中国军舰啊，唔好话封锁啊，净喺度咧巡游一下，可唔可以呢、啊、宣示一下国威可唔可以呢？点解你又夠胆去澳洲嗰边，但系又唔去呢个巴拿马运河嗰边呢、啊、一样可以噶，你咪远远地两边夹击咯，一边就喺大西洋嗰边啊巡逻下，另外嗰边喺太平洋就近啲， 两边夹， 两边夹住巴拿马， 系啊， 呢个示威一下。 行一转，你睇下呢个美国 Donald Trump 同埋海格斯，你又放马过嚟， 系啊， 咁你俾我两仔爷底气啊嘛，系嘛、我会帮你上噶嘛，我就算俾 HSBC 冻结啊，我都知道有军队啊，系嘛，捧我做民族英雄啊嘛，啱唔啱啊？系嘛，你净系叫我去死啊，后边喺度咧，喺度诅咒啊，抵个心啊，抵你死啊，今次睇你走去边啊？呢啲咁嘅劣根性暴露出嚟啊，边个同你撑啊？边个同你啊喺度讲呢啲咩吓啊为国家利益啊啱唔啱？国家系咩国家啊？国家同佢出过啲乜嘢？我当然我、哦、你喺度赚咗咁多钱 ，OK 系嘛？赚咗咁多钱呢、這个系咪纯粹系因为你改革开放咧？系咪我赚咗咁多，我又摆低咁多咧？啊，摆低咁多捐款啊，你有冇半句谢意咧？吓、啊、呢啲咧？吓、那、嗰个收入啊，同埋个利益啊，嗰、那个计算啊，点样样去量度咧？呢啲就另一笔数咯，系咪啊？所以今次咧，你就叫佢不妨挺起腰杆，勇敢与美国进行周旋，